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朱墨，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朱墨，欢迎墨墨。 谢谢一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了墨墨，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他，我觉得他身份还是挺多元化的。朱墨先介绍一下吧，你是有哪些特别的经历？比如说你最早的职业生涯是从哪个地方起步的？ 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华谊兄弟开始的。我当时04年的时候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学的是电影学。后来做了2届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可能大家听说过哈。然后那会儿就是有这么一个机缘，在我研三的时候，刚升研三的时候，我们电影节的老师就把我介绍给了华谊当时的电影的副总。所以我当时比较幸运的就是在研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刚开始琢磨工作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个工作主动找上我了，我是觉得很幸运的。所以那会儿就稀里糊涂就去了。我本来以为是去实习的，然后到那之后发现人家说是一个正式的职位，叫宣传经理，而且我还有就是还有薪水，每个月4000，我简直高兴死了。然后就去上班了。所以那就是我的一个算职场的一个起点吧。 就是还没有毕业，研究生2年级，然后就进入到了华谊兄弟开始工作了。那年是23岁。 对，研二到研三那个暑假去的，严格来说。 然后24岁又升职，25岁担任电视剧宣传总监，26岁呢又回到了电影岗位，担任是宣传总监，就是华谊的宣传总监。应该说非常顺风顺水哈，就是这3年其实是每一年都是一个阶梯式的这个跳跃式的发展哈。说到了墨墨，其实要提到的是他的今天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很特别。我首先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很吸引我觉得一个书名就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当我们去注意到陌生人的时候，第一眼会看他的眼睛，是吧？然后就能够打开他的窗户嘛。所以我觉得读者能够接受到你这本书，首先是你的书名。这个书名叫做《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我感觉有一点儿矛盾吧。 这个书名必须要感谢一下我的出版社博吉天卷。因为这个是在出版前的最后阶段才定下来的，而且是在最后阶段改的。这个名字跟我书里面有一篇文章的最后结尾的一句话稍微有点类似。我那个话其实写的是说我特别感谢当年那个疯狂又脆弱，然后坚韧又勇敢的自己。那个是我在职场的前几年可能就是那么一个状态吧。所以其实他们是帮我稍微改了一下，把它变成了一个书的名字，就是像您讲的，它是有一点矛盾在里边的。但这个其实很像我这个人。我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我定下来一个目标吧，我是一定要做到的那种性格，就算是短时间之内做不到，我也一定要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它做到。所以其实就是这个背后它肯定是有挺疯狂和甚至其实挺讨厌的一面。我在工作里面一直不是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人，因为你想疯狂的达到一个目标，那个目标你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你势必需要跟人合作，然后你势必需要去跟人发生冲突。你有些时候甚至会让别人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只把你自己的目标当成 最重要的东西，那别人的感受你为什么不在乎等等。但我觉得其实在工作里面这些事儿都是特别正常的，它是一个你无法回避的、嗯、我想如果现在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有上班的经历，或者你现在正在一家公司或者说一个单位里面，一定能懂我在说什么、 嗯、 可是就是那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去努力吧，我觉得、 嗯、 就所以其实疯狂的过程中就伴随着脆弱，因为当你被别人质疑，当你被别人讨厌，当你被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你就是一定是会有关起门来脆弱的那个时刻的。然后坚定又柔软，我觉得就是坚定就是我刚才讲的对于自己心中一定要完成那个目标的一种坚定。嗯，柔软呢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面吧，因为你身边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可能会误解你或者说不理解你吧，或者说会不喜欢你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人是一直在帮助你，在引领你，然后在陪伴你的。这里面有前辈，有老师，有朋友，有同事，有可能一开始是陌生人后来变成好朋友的人等等，就是你在他们面前一定是有你自己柔软的一面的、 嗯、 或者说他们在你面前会露出他们柔软的一面。所以其实、嗯，这四个词是很，它像是一个人生一样，其实它就是把人生当中的各个方面好像就杂糅在了一起。 嗯，我觉得其实这四个词有点像是一个圆啊，它其实构成了一个圆满的人生。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生当中你会有疯狂的想法，那当然你有脆弱的时候， 嗯， 你也会有很坚定的时候，当然你内心也很柔软， 嗯， 所以它其实并不矛盾， 嗯， 也完全体现了就是朱墨这个人本身哈、啊、他的特质。说到了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在我看来哈，是朱墨来写他到目前为止30多年的这个成长历史的这样一本书。是从他考研那一年开始写起哈，就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来到了北京开始写起。作为一个读者啊，我读完之后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其实他没有那么浮夸，不是很鸡汤，不像很多的这个作者渲染说我到底有多成功，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成功的。他更多是告诉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当我没有优越的这个家庭背景的时候，是吧，当我在起点上就比同龄的很多孩子要这个慢一些的时候，我是怎么样让自己去得到跃迁啊，人生得到升级哈，有点像多拉拉升职记。所以我其实挺想问问默默的，因为其实默默在一开篇也写到了，自序里写到了说这本书其实我之前是在几年前就跟博吉签过了一个合约，一直没有写啊，然后一直是断断续续才到了今天才出版。这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提笔又想再放下，然后再想一想再写？什么时候想我要把这样的我的故事跟更多的人分享？ 我第一次开始写作，正式的写作，其实是我和成龙大哥那本他的算是第一个中文传记，叫《还没长大就老了》。其实我觉得写字儿这个事儿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能做的事儿，我对他是有一种谦卑和恭敬之心的。所以说其实那会儿我写也是我把20-30万字的稿子弄完了之后，我才真的确定好像我真的能写。那本出来之后，很多出版社的朋友吧在鼓励我，因为他们说你的经历呢，可能就是你的职场经历不只是说你在职场里边的那些上升过程啊，或者说你付出的和你得到的那个，他们说你的经历当中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在30岁的时候你就辞职了，你就离开了华谊兄弟，离开了一个就是用我前老板王中磊的话说，就是离开了一个别人奢求不得的工作而选择归零嘛。我那会儿是去伦敦，就去又读了第二个硕士，去了一个世界名校，因为那是我给自己的要求，我想我要去读，我就要去一个名校， 伦敦大学， 这个学校叫伦敦大学学院，它其实因为伦敦大学它不是一所大学，它是 N 个大学的一个联合体，对，这个它简称叫 UCL。 喜欢电影的人都知道有个大导演叫诺兰嘛，他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对，我老爱去跟别人嘚瑟这个。对，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校友叫王思聪，大家也听过这个人，对，都是我们 UCL 的。对，所以其实那会儿去了伦敦之后，就是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他们会觉得说你的这个经历是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的，相对比别人稍微丰富一点点，所以其实出版社的朋友会鼓励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在伦敦期间，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四个字，就是吃喝玩乐，因为我过去的7年的工作太辛苦了，就是太辛苦了， 所以我觉得我既然出国了，我要过一次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吧，因为我也想让自己30岁过得特别不一样，让自己以后想起来的时候觉得说，反正我30岁那年爽了一年，我现在再努力工作，我心里是舒服的。 对， 所以其实那年就吃喝玩乐之外呢，就是旅行、看世界、到处跑，就是欧洲到处跑。在那个余力之外，我就偶尔会想起来说，要不然就写两笔，就是写一写自己当初的刚上班的时候的故事啊之类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朱墨最大胆的一个决定就是，当你在北京已经扎根了啊，有房有车了，而立之年的时候，你跑到了伦敦啊，独自一个人，然后去读了一个硕士啊 ，master， 然后呢，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以前的成绩都归零。这个决定非常的大胆啊。我其实挺想问问朱墨的，你的这本书一开篇的这个题目叫做“疯狂又脆弱”哈，就为什么这么疯狂？这样的想法是怎么样来的一种冲动？ 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30岁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可能这个数字对于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还挺重要的。大家都到那个时间点，可能心里都会经历一番惊心动魄的成长吧。只不过大家就是可能就让它默默的过去了。我那个时候对30这个数字很就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书里也写了啊，我是一个上学很早的一个小孩，我4岁就上小学了。 哇， 我爸妈都是老师。然后我4岁就反正他们就把我丢进1年级，然后说哪天跟不上了就回来，结果我就稀里糊涂就一直跟着。所以其实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觉得周围人都比我大很多。我一直觉得我的年龄是特别有优势的，我同学都比我大3岁嘛。然后我毕业也早，周围人也都比我大。 对， 然后我到30岁那会儿，我忽然意识到，哇，周围所有的人都开始给我叫姐姐，就是都是各种新的那个 新人入职嘛。 对，哇，然后我想我30，天哪，就是个大事儿。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是那几年我是26岁在华谊兄弟当上宣传总监，其实我宣传总监这个位置也做了4年了，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觉得做的不那么稳，就是永远在被投诉和被质疑，到后来我觉得做的比较稳了，就自己可能经营的负责营销的作品从7-8部变成30-40部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也很稳了。可是 我觉得在这儿啊，我们要插一句，让大家认识一下朱墨哈，他在华谊兄弟的时候带过多少部影片。 第一个从头到尾参与的项目叫集结号，那个是冯小刚导演的一个战争片，它是当年国产片的年度票房冠军。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那年跟我们同档期有一个大明星，都是大明星主演的电影，也是大导演的电影，叫《投名状》。 哦， 那个是金城武、刘德华、李连杰，然后陈可辛导演的，也是一个很棒的作品啊。那反正就是我们是同档的。那一年就是集结号是没有任何明星的嘛。他那个张涵予啊，就包括现在 完全是新人。 对，什么邓超啊、王宝强啊、那廖凡，在当时都不是很大的明星。我们拿了票房第一名国产片的。然后08年主要的就是成龙和李连杰他们第一次合作的那个电影叫《功夫之王》，是一个好莱坞的片子。然后09年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风声》了。陈国富导演的《风声》。然后10年《唐山大地震》和《狄仁杰》，11年有几部新导演的片子，比如说林淑玉导演的《星空》啊，然后还有冯德伦导演的《太极》啊等等的。12年有几部，一部是钮承泽导演的《Love》，一部是冯小刚导演的《1942》，还有成龙主演并导演的《12生肖》。就是我主要列举的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大概那几年的主要做的营销的作品。 这是在朱墨应该是23岁进入华谊之后到30岁之间，应该说是在人生最繁盛的花季啊，就是一个年轻人哈，在自己工作的7年之内完成了这些作品。履历上应该是非常辉煌的，或者金光闪闪的，而且跟那么多大明星都合作过，然后呢放弃了这所有的一切，然后归零，然后去了伦敦求学，后来1年之后又回国了啊，然后又开启了人生的另外一段旅程哈，第二阶段。那其实说到了第二阶段，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问啊，说你看朱墨他从23岁开始到30岁，貌似走得很顺，虽然他很辛苦，但是他很顺，或者有很多贵人来帮他，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对于朱墨来说，其实运气大于他的努力，运气更重要？ 运气肯定特别重要，这个是完全不能否认的。我记得我的也是前老板之一王中军，华谊兄弟的创始人嘛，他就在很多次采访，别人就问他说，华谊为什么就是那么厉害呀，然后当年第一家也是上市的娱乐公司什么，他说 运气好。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直爽的人，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我觉得因为他是不愿意去好像老把自己有多辛苦、我付出了多少努力， 就苦大仇深的告诉大家、 这个、对、他不想把这个使劲去渲染，这一点我是很认可很认同的、所以我必须得承认我真的是运气很好的。那努力这个是必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必须的，又或者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努力的，也许大家到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觉得自己的努力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人生很长啊，就是我们会一直有机会啊，哪怕你现在40岁了，你看前段时间那个特别热播那个韩剧叫《迷雾》，剧的女主演金南珠她47岁了，他已经 N 年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了、他一下子就演了一个非常爆炸式的一个剧，所以我觉得就是努力就是必须的，这个没任何可说的，就没什么可去宣扬的，但是只不过就大家可能要坚持，一直坚持到等到自己觉得哦，这个我觉得对得起我自己的努力了。 其实在朱墨看来，他有很多的观点是跟我们之前所认识到的一些职场啊或者是人生信条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因为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特别还折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所谓的开了挂的职场之路哈、是有很多独特的，也是属于朱墨末世风格的哈，他的职场特色，比如说哈，大家会觉得像在这样一个金光闪闪的工作平台上，你可能会接触到很多大人物，但朱墨其实在自己的书当中写到了叫做百无一用是人脉， 这个是我可能是我职场的心得的最早的一个总结，就是可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会儿就是我经常会在一些场合啊，我会发现我自己会不舒服，或者我会替里面的一些人不舒服。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会做很多首映之后呢，就大家放完片子啊，像我的老板他们就会弄那种叫 after party， 就是映后的那种小派对，然后各种明星啊导演呢来捧场的那些同行啊，大家就都一块聚到一个地方吃吃喝喝聊聊天，我就发现那个地儿我在那儿待着我很别扭，因为其实在那儿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我的工作当天需要完成的就是把所有该做的那些新闻照片然后把它发出去嘛，然后我在那儿其实我是无所适从的，我也不是很想去跟不熟的人聊天，虽然我是一个做宣传的哈， 比如说有很多的做宣传的朋友可能会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因为做宣传需要建立人脉嘛， 是， 所以你可能在这样的大腕云集的地方，这个场合当中，你肯定要介绍一下自己，拉拉关系，掏掏近乎，甚至扫扫微信啊， 对， 交换交换名片， 对，我觉得这个根源哈，其实源于我自己骨子里边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这个可能也跟从小爸妈对我的那种培养和他们对我的那种捧在手心里的那种感觉是息息相关的。我呢，说实话，我从来不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边有任何一个大人物或者明星他们就比我高贵到哪儿去，我觉得大家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我的工作对你有意义，你的工作对我有意义，我觉得咱们就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关系，那可是我毕竟当时只是一个刚进职场的一个小孩嘛，那我觉得人家眼里没有你是很正常的， 对， 人不认识你也是很正常的，可是这种时候我绝对不愿意去主动去说，哎，您好，我是谁谁谁，我能不能留您的电话，我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的本职工作需要建立那些人际关系我已经有了，我全国几百个记者的媒体的名单那个联系方式都在我手机里，然后我需要合作的导演和演员和他们的经纪人的联系方式我是有的，在这种时候我确保我的工作能够顺利的有效的完成，可以了，我不需要再去把自己放低去高攀任何一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我看着现场很多人我会替他们不舒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是很骄傲的，但是你好像为了你必须要去所谓的积攒人脉也好，去多认识几个人也好，你要屈尊去跟很多人去有点甚至有点低声下气的去聊天啊，去干嘛，我是看着不舒服 的，不大顺眼的， 我后来就再也不在那种 party 里面 出现 了，因为我觉得那儿确实我不需要，我老板和他的周边的一些别的同事能够把这事儿 hold 得棒棒的，就不需要我， 我就完事儿，我就走了。 嗯，所以它其实不是你工作的主战场。 是的，是的。 其实在这儿也是无效的社交。 是的。 所以你曾经写过一段话，在书当中，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说，假如你是一个无名之辈，即使你有全中国所有大咖的联系方式，你给对方打电话、发短信，也不会得到任何回复。假如你是一个有用之人，你不需要有这些联系方式，别人也会主动找上门来。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你对别人有用，那就是你的价值。这里面还有一段话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等什么时候你自己是一面旗帜了，周围一切自然就不一样了。到那时，不仅你不再需要去积累什么人脉，可能你早已升级成了别人心中的人脉。当你有幸成为别人眼中的人脉时，不妨多拿出一些耐心和精力去帮助别人。如果你体会过工作的困难和挫败，那可以多帮些年轻人提供一些工作机会。这是默默写的这一篇哈，叫做百无一用是人脉。那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说其实我们也经常碰到一些励志的故事里讲到，因为在某些场合，因为认识了某些所谓的大咖或者是大腕儿啊，然后改变了人生命运。那所以其实想问问默默，在你的人生或者说开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职场开挂的过程当中，他肯定是有贵人帮你的。你是怎样吸引到贵人帮你？比如说这本书，这个他的序挺特别的啊。首先说到成龙大哥啊，这是第一个帮你写序的人，而且还特别为你去伦敦大学学院写了一个推荐信。还有一个呢是陈国富导演，他也挺逗的。然后他还曾经在这个序里非常实在和直接的说：“哎呀，我这老说不想写，不想写，对他的这个职场经历也不是很熟悉，但是总是在追我，追到最后，最后通牒说，如果你要不写，出版社就等你写完，我们再发这个稿，再出这个书。所以后来他就给你写了一个序啊。其实我挺想问问默默的，就是这些人脉是怎样去这个结交起来的，然后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这么知心的成为朋友啊，然后帮助你。 其实这个还是得回来说一下我的这个专业和我的这个工作，因为这是前提嘛。这些人他们要么是大导演，要么就是很有名的演员兼导演。也是因为我是学了这个专业，然后有机会进了华谊兄弟，所以才有机会跟这些人有所接触，所以这是个前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跟他们建立战斗情谊吧，我觉得真的是战友一般的情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说刚才说陈导，陈导他在序里边其实他一直百般的就是形容了自己如何百般的推辞写序这事儿。但他说的是我对你的职场经历，我不知道你的职场经历有什么可写的。他这个是他这人的人设。他是一个说话非常毒，而且呢他是对越熟的人说话越毒的一个人。他对普通人或者说是就是不是很熟的人，他就会特别客气。 对，后来他离开华谊兄弟了，还跟你关系那么好。 他是这样子，他2013年初，跟华谊等于合作到期结束之后，他自己创立了功夫影业。然后功夫影业里边所有的合伙人呢，都是我们都几乎认识10年的好朋友。然后我那一年呢，我是出国了，所以其实在我出国之后快毕业的时候，马上要回国的时候，他邀请我，就等于我就回国之后进了功夫影业，也是跟大家一样成了合伙人。所以现在等于我们还是在一起工作啊，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真的是12年了吧，到现在12年的这种战友情。所以其实跟他们的这种关系也是一点一点递增的，他不是说一开始就好像就特别特别好，也没有到那个程度。你看大哥给我写那序里边也写了，就是说其实这女孩呢刚开始帮我做我电影的宣传是2006年，2006年我进华谊兄弟做的第一部电影宣传是冯小刚导演的《夜宴》，那会儿我还是个小孩，只配合做一点点工作。然后下一步就是成龙主演的《宝贝计划》，我也只是做里边写稿那一小块工作。那个时候他是不可能看得见我和认识我的，对。但我反正那会儿就是完成我的写稿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旁边一直在观察这个大明星，我会觉得他确实好像跟别的演员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再下一次就是2008年的《功夫之王》。忙了，那次我就身上管的事儿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重担是我自己亲自扛的了。然后那会儿他也不认识我，但是我只是做的事情会更多，然后我去观察他的机会会更多一点。真的认识是2012年，其实就是6年以后。12年的时候12生肖嘛，那个也是跟华谊合作的。那会儿我是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宣传总监，所以其实那戏完全就是我带着团队一点一点帮他给做出来的。然后那个的过程中，我想我的那个本职工作上的表现还是被他完全认可的，因为那个营销的思路我是找了一个我认为对他好的。 一个思路。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比当初我还只是个小朋友的时候，我们接触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一个转折点，重要的转折点是那一年的2012年的5月份，我们去戛纳电影节做宣传。然后他也在那边也做了一些，我们帮他做了一些发布会啊、访问啊什么的。我就对他的那个观察其实已经积攒到了有很多素材的一个程度。然后我在戛纳回北京的那个飞机上，因为就是飞很长时间嘛，我们也都是坐经济舱，就是也睡不了，也很别扭，我就干脆就在飞机上写东西。我写了一篇名字叫大哥的一条长微博，落地之后发出来的。其实那个就是写我对于这个大明星的一个观察，就是这个几乎算是国际巨星了。我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已经接触了6、7年、7、8年的各路的演员啊、明星啊，就是我觉得大哥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跟他们比起来，就是大哥他太敬业，太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把我观察到很多东西，我就是非常直抒胸臆的写了出来。发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记者朋友跑来找我，就说默默你知道吗，你这一篇长微博顶你们10篇新闻稿，因为其实新闻稿它就是常规的东西嘛。当然我写那篇东西还是让 有人情味、有温度， 对，以及呢，其实我觉得世人对于成龙这个名字是有自己的执念的，就是大家对他有几个挥之不去的负面印象，那个是你怎么都抹不去的。但是起码我是提供了一点侧面，让别人看到了这个人，哦，他还有这么真实、这么可爱、这么敬业的细节和这些方面。所以其实那个东西对记者们也是有效的，那当然我觉得对电影的营销是有效的。所以其实那个东西之后就很多反响，然后大哥本人也看见了。他在那之前可能在他印象里我就是一个个子挺小的一个华裔的一个宣传，他也不知道我叫什么。我就在周围， 就是一个小朋友， 对，我就在周围游荡，然后安排各种事情。但是他看完之后，他也是一个特别直接直爽，就是想做什么事儿就直接，肯定就是要往下推进的那种性格的人。他就让他的团队的同事就打电话给我的公司，说他马上要去东南亚做一轮的慈善的活动，能不能借你们公司那个叫朱墨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去做这个慈善活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帮大哥写点东西。然后因为我的前老板王中磊和大哥是很好的朋友，他就觉得说这个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再说我们就在我们十二生肖的宣传期啊。我就去了，就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跟他的团队和他本人走那么近，而且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私人飞机。所以就那次就觉得说，哇，我在旁边观察，我会觉得说这个人和他的团队都是神一样的存在。难怪他有那么多的成绩。我就观察又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然后听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就那是我俩从陌生人变成熟人的一个起点。那个是12年嘛，12年到现在也6年了。其实这6年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那个朋友之间的那个信任度啊、默契度啊，然后互相了解的程度是在慢慢的递增的。所以其实就是回到刚才您那个问题，就这些所谓的大人物，还是需要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你的专业能力、你的人品、你的一些些的小小的天分吧，或者说你的真心为别人好的那种付出等等，去慢慢建立起来的一种互相力挺、互相支持的这种关系。 我突然觉得是，你所说的这些哈，可以借用，朋友圈经常会转发的一段话，就是说你所有的好运气，其实是你累积的人品和善良。 就是因为这事儿要说我自己，我就会有点不好意思。要说别人，我觉得是对的。 说到和大人物的相处，其实朱墨不仅仅是写到了跟成龙大哥，包括还跟冯小刚导演啊，就是这里边写到了一个故事，挺有趣的，就是叫做上位要欺硬怕软。我们经常说欺软怕硬啊，这要欺硬怕软才能上位啊。其实就写到了到底对大人物要怎么去处理跟他的工作关系，是吧？比如说跟他之间的对接，他不永远都是那种就是好像我要客气啊，我要客套啊，有些时候是需要硬一些的，有自己的个性的，是吧？ 是 啊。然后你说说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个性其实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我的自然而然的一种做事方式。后来呢，让我回顾起来，我觉得好像就应该这样。这个如果要追溯的话，还是要追溯到我的父母对我的一直以来的那种鼓励、保护和信任。所以他确实一直让我从来不觉得我比谁差，或者说我就必须得哈着谁，这是从来没有的。那跟这些咱们就说前辈吧，咱就不说大人物了，跟这些前辈打交道，为什么我说要欺硬怕软？欺硬就指的跟这些前辈，因为 我们先假定哈，就是一个名人，他身边围着他，天天捧着他，天天就是说好听话的人太多了，就是完全不缺你这一个，所以其实这个就特别没必要，我觉得。然后第二点，我相信所有的这些真的能够到达一定的成就的这样的人，他们都不是傻子，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 没错。 他们当然愿意听好话，这个就是那就是 人性嘛， 对，人性嘛。可是他能不能分辨？他能分辨这个好话是那种毫无营养的，又或者说其实这只是有一些目的的，他自己其实太明白了，这些人都太聪明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光这两点吧，我就觉得你实在是没必要再变成一个上去捧着他的其中之一，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无论如何，你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没有能力，你天天在旁边去那个说好话有什么用呢？所以其实还是要回到你的能力。那么你的能力的展现，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体现个性啊，那些其实它都不是什么手段，都不是什么目的，而是说当你真的在专业领域你要发挥你的能力去跟这个人一起工作和一起合作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必然你有跟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一定不能什么都顺着他。然后呢，有一些时候其实这些人他们也会犯错误的，他们也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的，或者说就算不是错误，他们有些时候也会难以决断一些事情，就是人生当中嘛，我经常跟朋友讲，就是所谓的选择，它一定不是说 A 就是完全好 ，B 是完全坏，那不叫选择，所有人就选 A 了。但是它一定是 A 有好有坏 ，B 有好有坏，你在只能选一条的时候，你只能去选一个。所以其实，在这种时候，就是当他们这些人面对 A、B 选项的时候，他肯定希望旁边能有人跟他好好一块儿来讨论讨论，而不是说，老板您决定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定呗，你定完之后反正错了也是你的决定，对吧？那我们不负这个责任，我们只是执行你的决定呀，对不对？那你这种时候你其实跟他认真的去聊一聊，我们可以 A 怎样怎样怎样 ，B 怎样怎样，我建议是 A 还是 B？ 就这种时候，其实他们会非常的感谢你在这种时候站出来去跟他们讨论讨论，甚至在我说的就是你预防他做一些错误决定，你提醒他不要去做一些错误决定。尤其我们这个行业呢比较特殊，就是。很多我们打交道的所谓这些前辈也好或领导也好，他们都是艺术家，因为我合作的很多人都是导演嘛，就是这些导演他们都是首先他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他的性格就比较跟常人就有点不一样，他就有时候是容易冲动和容易做一些不一定会是正确的那种决定的， 比较感性。 你这种时候其实你不要怕，你跟他说点什么反着的观点，他就生气了，怎么可能呢？他又不是傻子。但是你还是要去跟他去聊啊，去讨论啊。他就算当时看着你特别讨厌，他可能隔几个小时之后想一下，他会觉得说，哦，这人其实说的好像有道理。你 或至少你很敬业。 对，对的，对的。就我也不能保证我100%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起码就是这种时候，你的价值、你的能力的体现就是。是你去给出来真正的客观的一些建议， 没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的专业度啊，这个是别人对我尊重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默默在这儿其实也给了很多年轻人一个在职场当中的一个法宝啊，就是不要怕去得罪上司，而不说出你的真知灼见。有些时候也许是你的这几句话，还反而帮助着你有一个印象加分。 是， 这说到的是和上司的相处，但你书里也写到了哈，其实还有一个是与下属的相处，这是每一个新人可能他在入职的前四五年当中会遇到的问题。跟上司相处好了，那跟下属该怎么相处呢？我知道这个默默啊，我先念一段啊，挺有趣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呢，在豆瓣上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评语啊，网友们还是非常爱你的。我看到了一段，其实是你曾经的同事他写的啊。我觉得同事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哈，对你这本书。我们来听一下啊，同事眼中的默默在职场当中是个什么样子的啊。愿未来许你繁花似锦，至今还很怀念曾经和默默共事的日子。有的人就像阳光，会照亮自己的人生，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光亮。默默就是这样的人，和他一起工作总不敢有半点偷懒，他总在提醒我们，今天的每一份看似细小的工作都是在书写着中国电影新的历史篇章，这并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和血液里坚信的东西。 柳传志说过，影响别人的唯一途径就是以身作则，默默用自己十倍百倍的努力，让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们知道，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为了找到真正的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全力追求。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所有的相遇都该感恩，默默的人生一定会迎来更多的精彩和快乐。在这本书里，我想正在努力生活的人都可以获得力量，愿未来许你繁花似锦，愿你可以坚定又柔软。 在你的书里其实也特别写到了哈，就是说我是怎么样要求我的下属和员工的。 我是一个特别严格的领导。就是能在我的团队里面能跟我坚持过一段时间之后的人呢，就必然会获得成长。当然就是坚持过这一段对他们来说是特别煎熬的，因为我呢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就很高，所以就导致我其实对别人要求也会很高。我总会觉得说我这是为了让你更快的提升嘛，所以我就是恨不得能把自己会的懂的那些东西就是一股脑的迅速的填鸭式的交给同事们，所以其实那个让他们压力很大。就像我也写了，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是怎么着一步一步被陈导带着把新闻稿写好的，那我就希望我也是那么着，就手把手的教他们。我就是你写完一篇我给你改，改完之后我给你讲为什么这儿要这么改，然后就是甚至他们晚上一点交给我，我就会当天两点返回给他们，这样的就是 你好拼啊。 这是常态，这是常态。所以其实他们也会觉得就是身后被我的敌人追着赶着特别累特别辛苦。然后还有一点让他们压力特大的，就是我们是开放办公区嘛，所以其实他们跟媒体打电话或者跟经纪人打电话，我在旁边听见了，我就会在他们挂掉电话之后，我说你刚才那个话你不应该这么讲，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讲。他们就会后来就私底下就说不敢在默默面前打电话，就是压力太大了。但是其实就是撑过去之后呢，他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哦，好像确实是事儿比原来容易的办了，然后呢你要谈到的一些资源比原来好像轻易的能够谈到了，就他还是能够感觉到效果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这过程中就是撑不住就走了，说实话就是太辛苦了就撤了，但是能撑下来的就是大家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吧。我觉得这是我给大家一种负责任的一种的方式。 其实说到了默默的这个叫职场开挂之路，还要讲到几点品质，也是我们认为很特别的几点品质啊。默默是这么写的，说虚荣使人进步。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啊，就是讲到他其实买奢侈品的故事。 这个标题是我在伦敦的时候就已经想出来的一个标题。因为我当时想，如果我真的要去写一些自己的经历，我一定要写一些对于别人真的有用的经历，而且那个东西不能是别人都说过一万遍的话呢，我再去说一遍实在是没劲， 太没劲了， 没意思。我也不想去买这么一本别人写的书。所以其实虚荣使人进步这个是改了虚心使人进步这个话嘛。其实我觉得虚荣心这个东西啊，是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太明显了，就是我的虚荣心是非常明显的，我才会去正视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你的性格里自带的那些东西，如果你觉得你是改不了的，那你只能去正视它，你只能去观察它，跟它对话。比如我去观察我自己的虚荣心，我就在回想我最早有这个所谓的虚荣心是什么时候。其实就是我从小学考到初中，我们家呢从农村搬到县城之后，因为我家在我上小学的阶段，我们家是家境比较好的。那个家境所谓的好，是相对于我周围的别的农村的小伙伴们，因为我也在农村嘛。但是就是因为我爸妈是老师，他们有工资，他们就有钱给我买点自动笔呀，好看点的书包呀，然后隔一段时间能有个新衣服，就可能周围我的小伙伴他们就这方面更匮乏一些。但我家远远不是有钱，其实就是非常普通。所以因此呢，等我真的到了我们家，到了县城里面，我就会发现我们班有比我家有钱的小孩太多了。我是一个从小就超喜欢新衣服的人，我发现我就老是想买新衣服，就不能给买，就没钱买。就那个是让我特别痛苦的，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简直就不能给我买新衣服这事儿，就是对我天大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那是我最早的虚荣心的体现。那我觉得这事儿一直到我长大没有变的，那我能怎么样去面对它呢？我只能去努力去满足我自己这个虚荣心，要不然那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对吧？所以其实我书里面写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在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研一的时候吧，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从师大就是去大冬天吹着大冷风跑去传媒大学看讲座听讲座，然后大家就是走路啊到地铁站啊出来啊吹冷风啊。我们当时班里边有个同学，一个女孩，长得特别好看啊，她家也挺有钱的。她就很早那会儿就已经开车了，我原 原来只是听说我们班有个女生就开车，我觉得好像也不具体，没什么。结果那天我们听完讲座之后，我们几个女孩都在吹着大冷风，流着鼻涕往地铁站走，然后我们旁边那个女孩开着她的那辆车，滋一下就过去了。我当时真的是心在滴血，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其实同学们还在说，哎呀，你看那个是谁谁谁的车，哎呀，怎么怎么。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把那事儿当成一个别人的事儿， 谈资 对，但对我来说那个事儿太刺激我了。我觉得我凭什么就要在这儿吹冷风呢？人家怎么就能开车呢？可是我也没有能力说让我爸妈给我买个车呀，那我能怎么办？我就只能憋着，然后我就憋着告诉我自己，我反正总有一天我给自己买个车。就是其实这个愿望实现已经6年以后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觉得我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满足我的虚荣心嘛。所以其实那篇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有虚荣心没问题，那你就去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做到它，然后呢靠自己，别去靠跟别人索取，不要靠不管是跟父母还是跟男朋友还是跟任何别人，靠自己，因为那样你拿到的时候你心里的成就感那个是爆棚的，那个是太开心了。 这就是默默27岁赚到的第一桶金100万哈，这完全是靠华谊上市的原始股啊，这属于这个应该说是 狗屎运。 对，作为年轻人来说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哈，当时只划到你那个级别 对 上的人， 对 然后呢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原始股。其实这里边还说到了一点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其实女生可能都会在想一个问题，尤其在职场当中，你刚刚说到了你们班有个特别漂亮的女孩，然后她在开车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在职场当中会发现以貌取人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在默默这篇文章当中我产生了一个共鸣啊，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叫做以貌取人是美德啊，这篇文章其实大概是讲了默默一开始是一个小土妞怎样变成一个在北京上班的白领啊，这个故事，但是它其实后面有一段特别有趣啊，我先让默默讲这个故事吧，后面给大家念念他的这一段话。 以貌取人是美德，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歪理邪说。因为我觉得吧，现在这个社会哈，就是以貌取人这件事儿，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这个事情咱们给它分成两个角度来看。首先呢，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古至今啊，长得好看的人，不管男孩女孩，他一定是会比长相稍微普通一点的人，他会有一些先天的优势，这个是无可否认的。 就是你做事儿可能会容易一些， 对对对，他无可否认。因此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老天爷对长得好看的人的一种天然自带的一种奖赏。 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法国有句名言或谚语说，美女其实她在出生的时候，她的户头上老天爷就给她存了， 对，多存了， 多存了多少个零， 是这意思。所以其实我呢是作为长相普通的代表的其中一员的，所以我觉着我小时候还经常，就是会看着周围长得好看的女孩就心生羡慕。但是我还好，我也长得不丑，我就是还行，我就是普通人。那我觉得我发现在工作当中，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总结，我发现其实以貌取人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对于长得好看的人，它不是只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工作里面都会有美女，我的同事里面也有美女， 非常多。对于你这个行业来说，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咱们先把演员这个职业给他撇出去哈，因为你演员肯定就是必须你得长得好看嘛，就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在普通的工作人员这个层面，你长得好看，你一定是办事儿会更容易一点，或更容易被别人喜欢一点。但这个东西有负面效应，这是我的总结，就是长得好看的人哈，就是他去做一些事情，他比长得普通的人他会更容易。更容易呢，这就会让他产生一种心理或者说心态，就是他觉得我做成什么事儿都应该是理所应当的。那如果我这个事儿我就是花60分我就能做到，那我下次就还是花60分的力气。然后当我花60分力气我发现我没做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不高兴，这个东西会衍生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但是我们这时候看一下长相普通的人吧，长相普通的人他可能他同样一件事儿，也许他要花80分的努力，甚至100分甚至120分，这种时候他也是一个良性循环了，变成就是他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他都一定会奔着我要拼尽全力，那这个其实是对他自己是有帮助的，他的能力也在随之提升。当他哪个事儿搞不定，他也不会在那儿怨天尤人说我靠凭什么我搞不定呢，他会觉得说我是哪出了问题，我能怎么去调整。 没错， 所以其实他是这是一个 一以贯之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 它形成一种思维方式。 对，没错，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啊，就是长得好看的人，不管男生还女生，他比长得不好看的人更容易不高兴，他更容易不满足， 更容易焦躁，对，更容易性格上就是感觉总是这个忽冷忽热。 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或者说你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这个角度，你长得再好看也不过就那么回事儿。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事情，就是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太放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呢，可能很多时候大家没那么明白，它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因为你长得好看，你长得个儿高，你长得身材好，那老天爷确实早就已经给你多存了很多零了，我觉得还是对你挺好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发现你有优势的时候，不要滥用你的优势。我觉得不要滥用这个词，大家要记清楚哈，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因此别人要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一路给我开绿灯。你要知道，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老天爷对我厚爱，所以我需要用我的优势去做哪些事情，但是不能做哪些事情。 对，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段话呀，我觉得还是让默默来给大家读一下啊。 我要读的这段话要得罪美女了，但是我觉得没关系，真正的美女也不怕得罪。我来读一下，我发现一些美女有个共同特点，她们知道自己的美，也善用自己的美。她们把得到的所有东西看作理所当然，但又因为得不到一些东西，怨天尤人。一桩小事，一个简单请求，一件需要别人配合的工作任务。假设两个女孩能力相当，一般情况下，长得漂亮的姑娘付出60分努力就可以做到，长得普通的姑娘可能要付出70分甚至80分。十件事情过后，漂亮姑娘会习惯于付出60分努力，而普通姑娘可能会习惯于付出70-80分。长此以往，漂亮姑娘会越来越懈怠，在偶尔碰壁的时候会表现出失望、沮丧甚至愤慨，而普通姑娘会越来越努力，在得到意外之喜时会表达出成倍的善意以及回报。这就是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 我觉得这段话呀，不仅是要送给漂亮姑娘，而是要送给所有的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觉得备受上天恩赐的啊，比如说我是学霸，我天生可能不用怎么学，我就别人聪明啊，我就比别人好像运气要好，我觉得我在无限的消耗我的运气，那总有一天运气是会没的，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且行且珍惜。就刚刚默默说的哈，首先要感恩，然后你要真的知道做一件事儿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要坚持啊。其实这里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豆瓣上有很多的网友看到你这本书之后写了很多的感言哈，有一个朋友就这么说，他说看朱墨写别处风光是一种享受，因为朱墨很少只写自己啊，把自己写得多么多么的高大上啊，多么多么的好像让人觉得独特啊。然后他说其实默默写别处风光是一种享受，比如徐克，比如成龙，比如冯小刚，比如华谊的大小王，这是常人不能及的工作氛围，也是让一个北漂的年轻人蜕变的原始积累。可他笔下更多的是每一次离家远行、自我定位、工作升迁、事业抉择的不易，这种不易是藏在书页底下的，所以我们见不到一个平凡人祥林嫂似的吐苦水，也见不到华丽逆袭之后盖不住的骄傲。就像他把见到各色大佬的兴奋写在面上，这是职场摸爬滚打后最难保留的真性情，而那些转型路上的小心翼翼都变成了里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个评论我也看见了，当时看了其实有种来自陌生人的理解的那种感觉，心里很感动。 还有一位朋友他这么写的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平凡，或许那些原本看起来还不错的标签最后也会沦为平凡，然而只要细心探究那些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履历与背景，那些没不胜数的缺点也是构成每个人独特的宝贵的东西。这本书所带来的是，即使我们没有家世背景，没有金钱人脉，只是凭借着个人努力，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梦想依旧可能实现。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是要给很多年轻人吧，尤其是一些正在上大学的或大学刚刚毕业的职场新人，让他们看一看。所以我其实挺想问问默默的，你曾经想过没有，你的读者目标人群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我的出版社从一开始就已经给我确定好了 但你自己想过没有？ 我其实想的是可能我这本书第一波人会是我的同行们， 因为我的周围的这些朋友吧，大家也真的是从十多年前可能一起进入这个行业的，到现在大家彼此在不同的位置上，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其实彼此之间还都是惺惺相惜的。我真的写出来这些年的故事，我觉得我的同行会是第一波读者。就是出版社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地告诉我说，你的这个经历还是能够给一些大学生啊，或者说刚进职场的毕业生啊，是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的吧。所以我其实很希望这些朋友们能够看见，因为我回想起来自己当时还在上高中啊，上大学呀，包括在师大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会特别希望周围能有这样的人能够给我一些亲身的建议，就是一些小故事也好。 其实我觉得看默默的文字，它没有那么华美，也没有让大家觉得好像打了鸡血似的，就是特别兴奋的那种鸡汤。它给人一种感觉是非常畅快淋漓的，在告诉大家我这一路是走过哪些坑坑洼洼的坎儿，然后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很实在啊，你会觉得特别畅快淋漓，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啊。我觉得这是他特别独特的一种文笔。 我这个文笔被我那些就是文字特别强的那些朋友称之为流水账。因为我身边实在是写字儿厉害的人太多了，就是要么就是很厉害的编剧，要么就是很厉害的作家，要么就是又能当编剧又能当作家的导演们，就是都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我的文字我是老是有点不太好意思拿出来分享的，但是呢我又是一个其实从骨子里就很自信的人，所以我觉得行吧，反正我就算写的没那么好，但起码我先做到真诚。我要真实，我不要去让读者觉得这个人特别装。我希望就是把我自己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确实就是您刚才讲的，我可能是更希望让大家知道哪个地儿有坑要稍微的避免，然后哪个地儿可能你真的值得你义无反顾的去一路冲下去。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本书是截止到今年才出版的，默默今年暴露年龄不大合适， 35了。 对，其实这是你35岁之前的人生哈，那之后的人生大家也很好奇哈，因为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成长的，那之后你会有怎样的期待，就是对你自己的人生你会有怎样的一些规划和憧憬。 我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开了我自己的公众号。哎，说出来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是因为我其实想要写一篇东西来讲一讲我写这个书的一点点心路历程。然后那个公众号第一篇文章的开头我就写了，我忽然意识到我从伦敦，就是我去伦敦已经是5年以前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的又让我震惊了一把。然后回顾一下，其实自己回国，我2013年出国，2014年回国，回来之后这几年其实按照我的职场的前些年的那种发展速度来讲，我这几年是我只能用缓慢来形容，就是没太做成太多事儿。就是我 对你像你30岁辞职之后去上学，回来做了什么？ 回来就2014年我就进功夫影业成合伙人，然后那会儿帮陈国富导演管理整个公司，就等于我原来是做营销，后来我就是做整个公司的管理，就是那个 title 叫 COO， 就是首席运营官嘛。说的还挺装的，每天晚上就是管公司了。 对， 先提升自己在这个公司里的这种的能力，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和大哥那本书就终于出版了。我那个其实是去伦敦之前就把稿子写好了，但是因为大哥也是那种一定要做到完美才会把事儿拿出来的那种人，所以其实我在伦敦读书那一年期间呢，因为书里面有很多小的错误，他就说咱们俩什么时候有空，我们把里边那个都改完了，咱们再出版。我说没问题，所以其实我整个伦敦那一年，那书是放那儿的，那稿子是放那儿的。2014年回来就开始跟他校对，校对一直校对到2015年春天，4月份的时候，也是一个春天，那会儿我们那个书出版的，那就算是我干的，第一件事儿吧。然后接着就是，这是2015年的事儿，2016年那会儿陈导就开始鼓励我，他觉得你应该去，开始尝试做项目了，因为我们电影这个行业或者说影视这个行业，其实最终大家，如果你有才华的话，当然你就去做创作者了，不管是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但如果你是那方面你自己觉得才华有限，可能大家都会希望去做一个制片人，因为这个我觉得咱们通俗的讲，就是它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比较有发挥空间和有话语权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也会说，你怎么这么慢，这么晚才开始做制片人做项目，那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 一开始没有找到那个动力，所以其实我回来之后就先随着心情先做公司管理，然后出书。16年我觉得也是陈导真的是推了我一把，他说你就是公司这些事情你没那么复杂，你就别管了，你赶紧去做项目吧，这个对你自己来讲和对公司来讲都是一个更好的事情。他用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做项目这件事情是值得你去专注付出精力并且获得成就的，这是他在写给我的一封邮件里边提到的。所以我就开始认真做这件事儿。因此呢，我的第一个项目从2016年开始前期开发，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因为项目这个东西，你花多少时间，它一定就会体现在成果上面，所以我是不着急的。但我的第一个项目也终于要在今年开机了啊！正好借此机会可以打个广告。我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网剧，名字呢其实是跟周杰伦的那首歌叫《爱在西元前》是有点相似，但是我们不叫《爱在西元前》，我是 AI， 我是把那个第一个字变成了 AI。我的第一个网剧叫《AI 在西元前》 哦， 所以其实未来我觉得可能我会在这个领域会继续希望去投入一些精力吧，做一点好的作品，自己作为观众也喜欢看的作品出来。对。 其实今天我们来聊的这本书，莫蔚这本新书叫《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其实这个书名有一点长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这是默默的人生，可能他是独一无二的，也或者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觉得当你看到了他的经历或故事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感受或者一些感染。就像他的这个自序里，其实他的题目就写得特别有趣，他说我们可以这样生活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成一个例子。其实默默是要告诉大家，我的出现是一种另外一种可能啊，一种生活的可能。那其实你看到我会不会想到你也要这样精彩疯狂的然后这样坚定的去活出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大的让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或者一个收获。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看到这本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的同时，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找寻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也能够像默默一样坚定和勇敢啊，继续走下去。所以在最后吧，默默再送给我们的读者朋友一句话。 因为我特别怕大家看了这个书会觉得那个我只是在好像在嘚瑟自己的经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序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坚持坚定地走下去，你自己觉得很开心就够了。因为其实什么成功也好，什么你的快乐也好，别人是没办法替你去衡量的，只有你自己是能去替你自己衡量和下定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都找到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儿和很喜欢的事情，就坚定地做。它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名和利，它也有可能给你带不来，但是你起码会觉得我很坦然，我很高兴。别人都不重要，只有自己最重要。 所以呢，在这本书的第四章，这个标题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标题，叫做活出不用修改的青春。对，我觉得每个人当他回顾自己的职场生涯或者自己刚起步的那段经历的时候，或者他的青春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我这段青春是不用修改的，我活得特别的。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是选用进口的名贵中药海狗鞭，配以人参、银羊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道地药材，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上市23年来以抗疲劳、延缓衰老著称，适用于易疲劳的人群。服四世同堂，找回年轻的你。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听众朋友大家好，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为了真情回报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与信赖，从即日起将五一优惠延长至5月10号。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海狗鞭胶囊及系列产品均可享受赠送。详情请拨打电话6618-7778-6618-7778-6617-8400-6617-840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